一百大声台，还声于民。 D 一百香港台。 每朝新闻头条，国际焦点， 报章精华内容，社评摘要，一一为你扼要解读。 D 一百新闻天地，主持李锦鸿、陈国明。 好，早晨，5月14日星期三，又是我陈国明和老总李锦鸿在这个 D 一百的新闻天地为大家讲一下每一日的新闻。 我看香港报纸，特别是很多是第一，有时候用一些很香港式的中文，有时的新闻背景就可能创造一些新的新闻名词，即可能一个内地人、一个台湾人或者一个 即是海外回来的华人看香港今天的、头条，有时不太明白为什么楼市又叫做减辣的呢？那你通常去吃四川菜啊，吃湖南菜啊，因为不要那么辣啫，少点辣椒。为什么楼市可以减辣的？是不是有些甜的，有些辣的，有些咸鱼苦的 呢？其实除了不单止减辣，即是微调这个字呢，都是知我们香港知可能都是自己创造出来的。当时就知讲那个语言教学呢，那突然知明明是大改变，都称之为微调。那从此之后呢，任逢那些政策有什么的变动呢，即为了减少个震荡呢，又有一个新的名词，就是微调了。 微调就是不是喐你那么多，而是喐你少少，但有时喐少少可能影响就甚大。当然今天的新闻重点就讲到是即是昨天都预告了，陈家强局长亲自立法会就解释这个政府即是所谓减辣的情况，因为这个是很敏感，因为如果你即是表达得不清楚呢，市场会是理解为很多不同的信息的。 是啊，事实上呢，即是虽然昨天他在那个立法会的里面都讲得很明白啦，即这个其实不是什么减辣啦，亦都未见到将来呢是会从这个即减辣开始呢就直情是将那些辣椒去即取消的。咁但是呢市场里面的解读呢就即好似各自的表述啦，就觉得咦其实政府好似已经有一个姿态性的表示在当中。 佢有啲松松地，即系微调之下啦，可能有啲更加即系大嘅动作会出现啦。当然呢个系睇翻香港整个嘅地产市道如何，我相信政府好密切关注啦。咁今日新闻解读同大家讲讲呢个政府呢个所谓呢个微调减辣嘅措施。咁啊，当喺今日嘅头条方面，就好多报纸用咗呢个系有关系陈家强局长琴日嗰个解释啦，亦都系有不同嗰个嘅理解嘅。咁大家就个取态唔同嘅，有啲又觉得系咁样嚟讲，系业界都系几方面都三赢啦。有啲觉得系方便啲地产商又推新楼盘啦。咁反而冷门少少嘅头条就星岛又用咗单体育新闻做头条啊。 系啊，嗱，即系罗杰成啊，大家早前就有一啲嘅官司嘅里边成日听佢个名啦，但系佢其实同时都系香港老牌之足球会班霸之南华的一个足主来的。咁佢打完呢个球季之后，佢就唔再同南华嗰边做约啦，即唔再泵水俾南华。咁而事实上南华下届嘅即会点样走嘅路呢都未知，因为我哋香港个足运之其实沉寂咗好多年啦。咁一路都讲緊会搞一个叫港职联嘅东西呢，就尝试令到成个香港嘅足球嘅联赛之职业化。咁本来南华呢啲应该班霸梗係核心嘅分子啦，但係呢其实南华就已经避咗态呢未必会参加。咁所以令到下季嘅嗰个港职联就亦都失色咗啦。咁而其实罗杰成都系近年呢即南华中兴嘅一个好重要要嘅人物，因为嗰阵时南华就甚至乎需要降班，咁全靠即系呢个罗杰成出山啦，就引入咗好多商业嘅包装咧，就重新去打造呢队足球队，咁令到佢即系一度即系都好犀利嘅。 嗯，即系睇过几年香港嘅足球咧，即系南华啲支嘅班霸咧，即系喺罗生带领底下咧，即系确实搞好多新意思嘅，即系除咗系搞足运之外咧，即系特别佢太太帮佢搞多即系 marketing 啊，咁令到香港嘅即系足运市场比较有少少嘅生气啦。咁当然啲系个人嘅选择，但系对整体香港话要迈向啲港职联，而即系南华，即系当然南华就仍会参赛，但系咧就冇咗可能一个班霸，即系冇咗好似罗杰成啲咁即系热衷于足球 出钱 出 钱 出力咁，即系真系瞓晒身落去带队球队咧，咁呢个系确实一种嘅失色啦，可能即球迷咧，可能都有啲嘅慨叹啦。好啦，咁开始我哋去食早餐前，讲天气先啊。今日嚟讲就天气就哇好热吓，今日就系大致多云嘅初时有几阵嘅骤雨，日间短暂时间阳光，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嗱，展望未来两天仍然有骤雨，周末天色为好转。现时气温已经系27度，相对湿度88%。开始食今日嘅新闻早点。 新闻早点。 一早起身最好就冲杯系蜜糖饮下，就清一清嗰啲系隔夜嗰啲咁嘅吓各方面嘅疲惫啊咁样啊， 真系好识滋阴养身嘅啫，老总。 不过蜜糖咧，就事实上咧就好多国家咧有，譬如香港人就好热衷于买啲系冇污染蜜糖，譬如话纽西兰嗰啲地方冇污染，譬如有啲地方咧可能惊污染咗啦，但香港過去嚟講，亦都有啲蜜蜂園咧，就都出產本港嘅蜜糖 嘅。係香港有啲嘅蜜蜂園，譬如沙田，我知道都有一個啦。咁啊，其中成日都會有啲嘅示範，就啲、是、蜜蜂嬲住個人咧，咁啊啲小朋友就都吸引到佢哋注意。咁啊，但係其實有一啲嘅原來養蜂咧，就唔一定要係啲咁嘅集團式啊，或者好大嘅商業性嘅經營嘅。嗱，譬如最近啊，今日蘋果有一個嘅新聞嘅報導啦，就講到咧，原來喺大埔咧有一個隱世嘅蜜蜂達人。就叫做陳伯，咁佢都年纪好大啦，都成70岁啦。原来过去嗰30年咧，佢就喺大埔嘅梅树坑村嘅山坡度咧，就自己树立咗即系超过100个嘅蜂箱啦，就自食其力养殖咗超过10,000只蜜蜂。咁啊，自制一啲嘅天然蜂蜜之后咧，就每一日就踩单车行山路咧，就去到大埔嘅街头摆卖。咁啊，唔单止咁啊，仲亲手咧，即系靠住呢啲嘅蜜蜂同埋蜂蜜咧，就养大咗6个仔女添。 咁啊，陈伯本身系客家人咧，就即系自细都系农夫啦，所以就即系懂得咧，即系点样去捉蜜蜂养，就系偷渡嚟香港啦，开始大埔咧，就系即系买间木屋嚟住啦，咁跟住就喺附近嚟到去建立佢一个私人嗰个嘅蜂园啦。咁啊，而家累积咗有100个蜂箱，原来经佢养殖嘅蜜蜂近10,000只咯，就话谂唔到就喺大埔嘅即系方。即系啲咁嘅山头，竟然咧有咁样嘅蜜蜂园啦，同埋咧佢制造嘅蜜糖咧，就系佢每日就攞出街卖啦，就咁样养大几个仔女，又成为香港一个古仔嚟噶。 系啊，嗱呢个自力更生嘅古仔，感动咗一啲嘅 fans 啊。咁啊，义务咧就帮佢成立咗啲嘅 Facebook 嘅专页啦。咁有啲嘅师奶咧就即系豪花成1,000蚊就扫入咧，即系嗰啲嘅蜜糖。咁啲蜜糖都几多款式噶，喺山头采摘荔枝啊、龙眼啊、菊花啊，制成唔同品味，即系唔同口味嘅一啲嘅蜜糖同埋蜂王浆啦。每年咧都可以制作到即系超过1,000至2,000支啊，咁啊冇助手啊，由朝到晚迟咁样一脚踢，咁我谂呢一种嘅香港精神都其实系好即系好地道嘅一啲嘅古仔嚟， 即系同埋都睇见系即系冇任何政府任何资助，亦都冇任何咩科技嘅支援，即系凭一啲土法，土法养蜂啊，咁啊土法就系养仔女嗱，呢个就系香港精神。就不过最怕咧，你啲新闻曝光之后咧，食环署得闲冇事走去查一查佢咧，咁就麻烦啲啦。 系啊，嗱，即系事实上伯佢就似乎咧，就唔系嗰啲即系攞正牌咁啊喺街边摆卖嘅小贩啦。咁通常咧，好多古仔都见到噶啦，即系都会食环署就可能会告佢，可能阻街啊，甚至乎充公佢啲货物。咁佢其实过去都即系试过系咁样。咁啊，希望伯即系可以继续做到生意啦。佢啲即系蜂蜜咧，都睇嚟系冇一啲嘅人工喺里边， 比较纯啲嘅系啦。 系啊，呢啲都其实对人嘅身体都应该几好， 即肯定冇加咩。化学成分啦，谂起即系个卖鸡蛋仔嘅伯伯，即系类似同一故事。不过呢个吓养蜂嘅陈伯更加系传奇啦。咁啊，饮完蜜糖咧，有啲嘢实质系到肚啦。朝头早起身啊，整件公司字都几好啊。 公司字都几其实几 heavy 噶。咁但系咧，香港嘅公司三文治咧，其实你平时去开边度食啊，老总？ 公司字咧，其實就係好多嘅茶餐廳未必有做嘅，咁可能要中檔啲茶餐廳有。但咧，如果真係食公司字咧，就可能真係去酒店啦。即係酒店嚟講，就公司字咧就可能真係最抵食，即係最飽肚，即係比記其他嘢。咁所以咧，就有今日有個調查咧，幾個報章都有引述嘅，就係一個嘅订房网站 Hotels.com 所做的，他调查下全世界各地的酒店公司字的价钱就是哪里最贵。香港就排名第八，平均就是168蚊一份的公司字的。 其实最贵就是日内瓦都超过250蚊。巴黎、芬兰的赫尔辛基、等等的地方，那些的公司三文字呢、都全部不便宜。反而、香港人最喜欢去的台北啦，很划算，100蚊都不用。咁我諗大家去食公司字，即係一定去嗰啲嘅酒店啦，咁啊，香港唔同嘅酒店咧，其實蘋果日報都幫大家隔個價嘅，咁啊打過去嗰幾間嘅5星級嘅酒店去問啦。咁啊 譬如半岛呢，哇，都要220元，文华呢就要再贵啲，229元。咁啊仲有一间洲际就直情係接近250元嘅价钱。咁我都几高啊。咁啊点解会咁贵呢？咁主要就係因为知嗰啲嘅三文治里面其实好足料啦。你諗下啲公司字就係讲緊其实有齐晒所有嘢㗎嘛。咁啊里面啊烟肉啊啲芝士啊番茄啊山菜啊火鸡啊火腿咁呢啲咁足料嘅时候，咁啊大条道理收啦，你比较贵啦。 同埋即係睇啲料系用咩料，譬如好简单用烟肉嚟讲，有可能啲平价，有啲系贵贵价。芝士可以用到好贵，咁所以就睇下佢嗰个来料如何啦。咁啊都合理嘅。咁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城市，香港酒店本来都贵啦。咁你同香港酒店啲房租挂钩，你觉得公司字就唔系太贵啦吓。日内瓦定贵啲，嗰度系俾人通常去开会啊，去亲日内瓦食嘢就开公数啊。 你有冇去过？ 冇啊，即系经过一日，咁就嗰度就冇乜嘢玩，系开会，即系嗰啲系开会城市。 同埋似乎其实普遍欧洲嘅地方咧，嗰个物价都一定系贵啲。咁所以我谂呢、這个公司三文治指数咧，其实都系即系计呢个汉堡包指数之后咧，可能系另一个嘅消费指标。 呢个比较似啲系即系行政人员，你系出公差咁样，通常都系中意晒食公司字。嗱，讲到系出公差咧，就住酒店啦，就酒店咧就好特别嘅，即系香港人就好中意咧，去旅行就叹你就啲香港住嘅地方窄啦，咁所以有机会去旅行就一定揾间靓酒店，所以啊边一张床够大啊，嗰啲床单够白啦，咁特别都系有啲吸引力嘅吓。 系啊，嗱，即系除咗住酒店里边啱个地方大之外咧，仲有啲时候系想咧，即系可能个酒店里边咧，哇有个大浴缸可以浸下浴咁样。咁但系咧，原来酒店嘅即系一啲嘅服务员咧，佢哋其实常常都会遇上咧好多即系世界各地唔同嘅旅客咧，同时间都会有千奇百怪嘅一啲嘅要求，甚至系投诉噶。咁呢个旅游搜寻引擎 Skyscanner 咧，就近日访问咗超过400个国际级酒店工作嘅员工啦，就列出咗住客十大骑呢嘅投诉啊，包括咧就有啲嘢好得意嘅，包括投诉啲侍应太靓仔啦，啲雪糕太冻啦，啲海水太蓝啦，同埋一啲素食嘅菜单上面点解冇牛扒？咁啊，听落去都几令人啼笑皆非。 嗱，啲就可能就并非啲系真系住酒店嘅常客，啲间中住一次咧，就可能都系嗰啲即系对酒店嘅文化唔系太熟悉啦。嗱，譬如话即系讲到咧，系第一投诉就话啲床单太白。点解呢个会投诉呢？床单太白。 但是其实呢亦都未必冇道理㗎。因为如果个床单洗得好白呢，可能系唔会用咗好多漂白剂喺里面。又或者知白得滞呢，夜晚白到发光。系咪会唔会咁影响咗佢睡眠嘅質素呢？ 即系会可能屋企嗰张呢就唔系白㗎。咁去到咁白就即系唔好习惯。 习惯。 咁海水太蓝，即系你望出呢个就唔关酒店事㗎。 其实系呢一个好好嘅靓景嚟添。即系本来我哋以为呢，哇，一个即系住客住喺度，可能望住一个全海景嘅嘅窗嗰度，哇！一个蓝天白云，即系仲一个蓝嘅海水，本来系一个好靓嘅景色，但系竟然又成为一个投诉嘅原因。 啊，咁呢个就系千奇百怪啊！好，又睇翻另一段就系嚟自英国《每日邮报》嘅一种新闻，就讲到咧，香港个海洋公园好有名啦。咁啊，海洋公园咧就迟啲整翻个水上乐园咧，有啲转下转下落去射水嗰啲嘅设施。咁原来就喺美国啊，喺美国嘅佛州咧，有一个系即系全世界最高嘅一个最斜一个咁嘅滑水梯嘅 话，嗱，事实上滑水梯我谂系好多香港之成年一辈人嘅集体回忆啊，由以前嘅呢一个似海洋公园啦，到其实沙田都有个青龙水上乐园啦，咁啊去到呢啲水上乐园一定玩嘅， 仲记得青龙啊，你好嘢喎， 系啊，咁啊都一定去玩嘅就系呢个滑水梯，咁呢个滑水梯系犀利啦，有长至24米啊，咁佢个卖点咧，除咗有其中一个咧，即系会令到你用每秒7.3米的速度滑下去，即好高速令到你知叫晒之外呢，佢嘅滑下去呢就唔好似平时咁样好似自己行入去坐斜滑梯嘅。佢呢就要将你运咗喺一个嘅好似个房门里面。咁然后下面有一个活门。咁你又唔知个活门几时打开。就突然打开之后呢，你就高速咁跌咗落去啦。 哇，咁好似即係唔單止滑水梯呀，好似玩緊呢啲机动游戏咁样，就将机动游戏同滑水梯加埋一齐啦，咁有啲即係即係吸引游客嘅噱头啦。 係呀，咁可以考验下即係大家嘅胆识呀，不过其实要付出代价㗎。咁除咗即係可能讲緊入场费之外呢，因为个滑水梯起得好高，所以呢要玩呢个惊险之味之前呢，就首先要行168级楼梯，即相等于8层楼高。咁所以呢上到去呢就即係首先都应该会脚软㗎啦。 訪問了2000個員工發現4分之1人最討厭同事原來是遲到早退有兩成人覺得那些事不認錯的人等等港人是非等等都令大家做同事之間都不知怎麼辦好了一個調查訪問了2000個員工發現4分之1人最討厭同事原來是遲到早退有兩成人覺得那些事不認錯的人都令大家做同事之間都不知怎麼相處好吃一個可能最實際就是廁所用於廁紙沒有人去換的進去就很尷尬的就是辦公室最惡頂的事情吃完早餐可能要嚴肅一點看兩岸的視頻 兩岸視頻我們首先看看台灣盧宗文你有沒有留意之前台灣有一套電影叫做《看見台灣》拍了很多台灣的景色出來在台灣那邊就很收得沒錯這就是看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其實台灣很多城市的鏡頭鄉郊鏡頭都引起很多集體回憶這是一個很遠性來重塑台灣的生命力凝聚台灣人對台灣一種的愛但事實上台灣 可能面對很多大城市上有很多遷拆、興建所以今天都看見聯合晚報一篇社評說到台灣的國父紀念館國父紀念館不是拆但它背後就建一個巨大的體育館令到 即是國父紀念館整個背景是不同了是的我想大家對於台北的小巨蛋就很熟悉但其實小巨蛋已經是說不夠用所以他們就會在台北的國父紀念館附近就建一個真正的大巨蛋出來過去大家看著國父紀念館背後本來就是一個藍天襯托出來的畫面其實就很漂亮但現在隨著在重演地方大巨蛋漸漸成形變成國父紀念館 後面就不再是一個天空了而慢慢就是一個好像一個大的巨蛋的東西在後面遮住了天空他們形容這個是天際線帶來一個頗大的影響在裡面當然也不單止是觀景上的影響同時其實牽動的是整個城市規劃裡面的爭議這就是很多城市都面對的情況但這個有規劃和有美感的城市無論建任何東西 不是單一看你是在哪裏跟周圍環境的配合國父紀念館算是台灣一個很重要的集體回憶一個很有紀念性所以當年選擇在那裏附近就沒有什麼高的建築物因為國父紀念館就不是很高所以國父紀念館令到它變成沒有了它的特色所以這次引起台灣輿論一些反應不過沒辦法既成事實都不可以推倒重來但其實都令人想起香港大家同樣面對 城市越來越密集的建築物我們香港其實都有曾經有一些山脊線就不想沿著山脊開始起下來有些層次感但如果大家現在看看最高的高樓大廈其實就起在海邊就已經遮蓋了我們的山脊線看上去已經沒有了以前維港兩岸那種很漂亮的景色在裡面山脊線很簡單來說過來說你在九龍望香港 但不可以高過太平山的山脊線你就破壞了整個香港山城的景色但這些準則近十多年都破壞了幾棟高插雲霄的大廈都在正在海皮所以看過來就遮蓋了這個是政策裏面再加上香港常常都說不夠地似乎樓向高空發展都是必須的但說到起 內地近日其實有一些爭議在裏面在上個星期杭州市就發生了一些民眾 去上街就去示威啦，就是反对呢这个杭州市呢就起一座呢好巨型的这个垃圾焚化炉在里面。咁啊内地的新京报啦，以至到人民网、人民日报呢，其实都有一些评论文章是呢去评论这件事件啦。譬如新京报就讲到呢摆脱这个垃圾焚化困境是要靠分类和减量。咁啊是讲緊喂要令走出这个垃圾围城，就不可以就是靠这个垃圾焚化的。 咁当呢个系全世界好多城市面对个问题，即系垃圾围城咧，就亦都喺欧洲好多嘅地方都出现过啦。就但关键系在于，当你去处理垃圾情况底下咧，就一定会制造啲污染吓，同埋呢啲咁嘅设施咧，任何人都唔想咧喺屋企附近起嘅吓。咁因此就系杭州嘅居民咧，今次就系即系有带少少愤怒式嚟到去同政府抗争啦，结果都系要采取呢个即系拘捕啊，咁啊有自首行动，都搞到几大件事噶。咁所以你睇见咧，内地媒体都好小心处理问题，就恐怕咧即系嗰个嘅骨牌效应，即系一度系咁嘅时候咧，就如果再喺其他地方做，咁点算好咧？咁当然理论上嚟讲，你能够系即系从呢个源头减废啊，跟住有一个好清晰嘅咨询过程，高度透明度吓，用高科技去处理，咁啊就令大家安心。最好，但香港一个比大陆先进的问题，先进的地方，但同样都没办法去解决到这个居民的忧虑。政府其实做了很多事，但都没办法解决到问题。 事实上背后有两个原因在里面，第一就是知各种的轮备心态， lock in my back yard， 即是你不要在我后花园去搞。这些都被视为一些厌恶性的一啲嘅设施喺当中，咁啊，譬如你烧垃圾焚化，咁啊啲垃圾都起码要运过去噶嘛，沿路嘅里边会唔会譬如嗱，将军澳香港嘅居民就话啦，其实沿路已经好多嘅垃圾嘅臭味出现啦，咁啊会令到嗰个居住嘅环境啊变得比较差啦。咁其次就系呢个垃圾焚化咧，本身都一路有一啲嘅争议喺里边。即系虽然西方一啲比较先进嘅技术就讲到话，其实而家垃圾焚化已经系好安全。咁但系内地嘅民众对于政府嘅呢啲拍心口嘅承诺咧，我谂佢信佢最多都系三成嘅啫嘛。咁啊仍然好担心咧，就系会唔会即系发生一啲嘅事故啊？甚至乎其实佢为咗去节省啲嘅成本，或者甚至乎当咗啲贪腐嘅问题，令到起出嚟。那個設施最終原來長期都是排放一些有毒的物質出來，賠上了健康，這個是內地比較獨特的情況 的。新京報有兩句很精警的說話，世界上其實沒有垃圾，就只有是放錯了位置的資源。就講到那個垃圾的分類問題，他講到是譬如歐洲的國家，譬如丹麥、瑞典、德國，那些垃圾分類做得很好的，但我覺得在香港好，在內地好，做垃圾分類始終跟那個即是居民的性格有关系，即是大家就不是那么有公德的意味，大家就很注意自己家，但是一些不是自己家的东西就可能那个公德心没那么强，所以没有这个这样的公德心的时候，在垃圾分类方面就做得不得仔细了。 是啊，我想除了公德心之外，整个即大家生活的方式都有不同，譬如我以大家的生活节奏已经很紧张了，你从哪有那么得闲下下去想这个分类，又譬如台湾的楼可能比较矮一点，人是会拿着啲分类了的垃圾落街就等那些回收车来，但是香港可能住在三十几楼等粒下去都一段的时间，咁所以都令到嗰、个垃圾嘅分类呢少咗一啲比较吸引嘅诱因喺当中。 即同埋都睇个评论睇下，即即使好有心你自己做分类，你发觉呢当佢收集垃圾嘅时候呢，嗰啲收集垃圾嗰个嘅机制系统呢，其实呢可能呢你好心分类，但佢到时候返嚟就攞攞埋一齐嘅。 都系变返一堆垃圾。 咁、变咗大家就可能喺心理上觉得就自我感觉良好，我为咗环保做咗分类，但事实上呢整个嘅即系回收嘅系统未建立咗呢，咁亦都令到大家对呢个嘅情况呢系失去信心。当然就系我哋讲到杭州嘅问题呢，唔单止一个垃圾分类问题，系可能到呢个即系整个即系城市嘅管理啊，即系好多累积不满，一有事出嚟就会嘈啦。 系，同埋民众对于一个政府的信心的问题来的都是。 好啦，跟住转头看国际焦点，关尼日利亚的女生被掳事件。 国际焦点。 讲到非洲国家，香港人就认识不深的，因为讲到我们的旅游胜地都较少去到去非洲啦。但是尼日利亚就为港人熟悉，因为他又输出很多是很有名球员，并且呢是被视为是非洲的红丝，就黑麦隆和尼日利亚是在国际球坛上最有名的。 是啊，很早之前呢其实他们已经成功打入这个世界杯的决赛周啦。尼日利亚这个国家的那队球队就有这个非洲超霸鹰之称。一身的绿色白色 色，跟他们国旗是一样的，就是这个球衣，令大家就好觉得哇，这队非洲的球队很犀利。但近日这个尼日利亚再次回到大家的注意的里面，就是因为有200个的女生就被尼日利亚里面的一个极端的回教组织就掳走了，就要求当地的政府你释放他们的同党，我才愿意去放人，令到全球其实很多人都关注，譬如荷里活一些影星啦，甚至乎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太太米歇尔，大家都一起举起一个牌，就叫做 Bring Our Girls Back， 带我们的女仔回来，希望当那个组织尽快释放这些女仔。 这个组织叫做是博科圣地，一个伊斯兰的极端组织。看完今次事件都令到世人更加认识尼日利亚国家。尼日利亚就譬如想到亚洲有中国的大国崛起，非洲尼日利亚就叫做非洲的大国崛起，即是它本身有一个相当丰富的这个石油的资源，在开发方面都相当成功，即是它是一个相对是非洲是富裕国家，甚至我想它那个生产值甚至可能超越南非，是第一大国来的。 是的，它已经最新的数字就应该是超越了南非，事实上它那个出入口那个总额里面有98%呢，其实就是靠这个石油的生产。本身尼日利亚它的资源其实都很多的，开矿啦，农业啦，但这些都未需要特别去开发出来，只是单单靠石油呢就已经令到那个国家呢就变得越来越富庶。它那个石油的产量呢其实是排到全球头十位的，令到这个国家大家都知道石油就好像你不用做，只是单单靠开采就可以已经带来为国家带来一个很庞大的收入了。 不过尼日利亚国家也是可能很多国家面对情况，但是就是一个南北的差距，就是资源的分配啦，那个文化开发程度呢就南部呢比较先进一点，很精英化，就北部来讲就比较是穷困一点，南部来讲是即基督徒的聚居的地方，北部就伊斯兰的势力，即是这个国家呢就很明显是从这个经济、种族、宗教方面都好像是两个国家的，所以就出现了今次那个即这么极端的事件出现了。 是啊，特别是知他们聚居的地方呢其实都分得挺明显的，还有呢他们那个譬如基督徒 的人口啦，以至到呢个回教徒的人口呢个比例大家都是差不多啦，都是50%左右。所以呢在当中的时候是很容易呢就会产生一些的冲突在里面。再加上呢这个即博科圣地这个组织呢其实它都有一些名字，就被誉为是非洲的塔利班，讲紧都是拥抱着一端一些很原教旨主义的一些回教的思想啦。他们个名字本身的意思其实就是讲紧西方的教育是一些涉俗来的，所以呢他们跟一些西方的我想的教育或者价值呢是有一个很强的一个反抗或者是对抗的心态在当中。 今次事件是即触动了即整个国际的那个神经线，看见很多的即西方的国家啦，国家元首好，第一夫人好都纷纷出来呢来到去即是希望能够释放到，甚至呢而家就酝酿在开个峰会，这个高峰会议来到点样去处理。咁又睇见点解又啲欧洲国家都咁热衷嘅事呢，的确就变咗呢，特别当个国家你个民望比较低落嘅时候呢，咁你有咩地方可以振兴下我哋好有正义感呢，就可能参与啲咁嘅国际性嘅好有意义价值嘅全球中国地方。所以呢你发觉整个世局来讲就是这样，任何事件发生了牵动是整盘棋可能都要是一个重新的一种的编排了。 是啊，我就想着呢它的牵动呢会不会呢同时牵动的一些势力呢就进入了非洲了，譬如呢中东的地区，西方的势力就常常以反恐为名，实际上就是其实看着他们的石油了。尼日利亚似乎都有这些的元素在里面，既有很丰富的石油资源，现在还有一个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塔利班的组织的里面，会不会又从而是因为透过这个反恐之名，于是呢各方的势力就可以进驻这个尼日利亚了。 这个就是一个国际上的潜台词，这个都是很合理的推算。相对来说中国比在的问题就比较沉默一点，可能中国对于处理这些问题就没有西方一个这么快的反应，还有讲到这些人权等问题中国就比较上是会保守一点。 是啊，特别是讲到一些反恐的问题就中国自己内在可能都未搞得掂，所以通常就不出声。 相信香港有些组织都好，香港人我都 所以我們香港就沒有什麼利益、什麼政治，想純粹本於人道，想起那些天生活潑的女孩子就這樣被人去掳走了，還有客氣話，我將她賣到別的地方，這個是確實令到很多關心的下一代和很多愛心人都觸動到我們那種人道的精神。好，小休回來，我們繼續看香港的新聞。 每朝新闻头条，国际焦点， 报章精华内容，社评摘要， 一一为你扼要解读。 D100新闻天地， 主持李锦鸿，陈国明。 回到下半个小时的D100新闻天地，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34分。 锦鸿今天各大报章里面有很大部分， 新闻的头条都是讲DSD 双倍的印花税减辣， 不約而同其實都在說會令到那些換樓客最受惠。 你有沒有想過因為這樣心動換樓呢？ 我們已經過去了一個要不斷換樓的時候，不過看回報章處的新聞我想都很合理。事實上香港還有很多新聞，講政治新聞、講政改新聞等等，講很多人講，但事實上香港人最關心仍然是住的問題，無論你是交通問題都重視，但沒有一個問題是比住 樓價是更能夠觸動香港上中下三個階層的市民那種最深的關注。事實上衣食住行四樣東西裏面，唯獨這個住的，你講一買一間屋可能要供幾十年，是一個安居樂業的地方，你有一間屋的時候，你總是覺得整個屋企就好像穩陣一點，起碼有什麼 事發生的時候都有一間屋可以屬於自己，所以住是的確可以很牽動香港人的情緒。還有這個住那層樓，儘管你得一層樓，並非是來炒炒賣賣，但事實上因為水漲船高，你那個資產增值很大程度上，那些二十多年來，為什麼你的資產增值就 純粹不是你自己儲到多少錢，也不是什麼投資，你層樓升了值，在帳面上你覺得這個擁有幾百萬，當然這幾百萬你不可以隨便套現，但也有不少香港人藉著過去那十幾二十年香港的樓市板板聲地升，就變成晉身成為一個百萬富豪的行列，可以越住越好，所以對於這個樓市裏面任何政策一些的變動是他們很敏感的。所以政府 處理樓價方面確實是不容易，你不同是駕駛一些或者駕駛巴士，我需要快點慢點升高一點降低一點，不是說你說降又降或升又升，很多因素影響到它，所以政府這方面都相當審慎，所以這次政府有少少的微調，這個辣椒也是一個挺突破性，所以大家會看會不會今次微調，接著下一步 又會減多一點，這個就真的要去看，其實很多外圍因素，譬如歐美等等的經濟，以至到我們其實香港近年很多的炒賣是來自譬如內地的資金，內地的資金會不會收緊，都其實會影響著那個樓市，所以是要不同的部分去 分析過才可以決定這個政策何去何從。所以今天的新聞重點，我們稍後的新聞解讀和再詳細講講，現在開始看報紙先。報章精華， 今天大部份的新闻头条都集中讲楼市减辣，信报的头条标题是楼市减辣，换楼客最受惠。另一份财经报章经济日报，它的标题讲到辣椒未调，换楼客发展商输压。 至於文匯和大公報同樣都會拿到這個減辣來做一個標題，文匯的頭條是方便換樓最為新盤， 而大公報就是講DSD放寬業界清三贏的。 明報也是DSD放寬就長實急推樓花， 南華早報也用了印花稅的舉措是未能夠受到青睞的。 東方頭條就用了懲罰港鐵東九的單軌列車失去了直接的經營權，蘋果是管理員涉嫌受賄賣了住客的資料。升到頭條下用了一宗體育新聞，就說到羅傑成下山，南華或者放棄參與港職聯的。 我们看看今天的新闻内容。信报的头条是讲到楼市减辣，内文是讲到楼市减辣终于松绑，为尽快让2013年印花税修订条例草案获立法会通过，双倍印花税公布超过一年之后，政府作出两项的让步，将换楼半年限制由签临时买卖合约起计算，延迟至交楼时签署转让契，即俗称大契后计算，非住宅物业就不获豁免的。与此同时又放宽住宅连车位成交免缴 DSD， 学者就预计将会把换楼客推向一手的市场，预料受换楼客欢迎的大单位会尤其受惠。 明报就用了话，多间发展商即是马上就蠢蠢欲动了，其中单位数目是达到1717伙的长实荃湾十个月的流花的环宇海湾，日来将会正式是上载楼书和开放示范单位了。九建发展的旺角麦花省会亦都是计划在日内公布是开售的安排。DSD 的期限放宽，市场认为有利楼花的推售，估计短期内可以推的新盘有六个，大概去到是2800多个单位的。明报同时引述中原地产亚太区住宅部总裁陈永杰分析话，他放宽 DSD 对一手楼花的推动力最大，如果新盘的楼花期越长，买家沽出物业的期限亦都越长，间接增加了楼花的吸引力，估计发展商会趁势在本月就会开盘。明报报道。 经济日报就有一个政治的策局，就讲到港府突然放宽这个楼市辣椒的换楼期限，知情者就说主因是觉得这两项的措施帮到真正的用家，也都不违反政策的原意，但若果认为这个是撤招的先兆，或者再有其他让步就大错特错。政府是不是再有让步的空间呢？消息就说今次调整最主要是因为政府研究之后觉得这个是一个合理的调整，漏洞属于可控制的范围，也都不违背政策的大原则，即是压抑楼价炒卖，而非打击改善居住环境的市民。加上政府也都不是不够票通过的草案，所以没有诱因再去做任何调整的。 今天跟地产有关新闻，就苹果用来做头条的，有地产代理行被指以佣金去诱使住宅物业的管理员是出卖业主的资料。讲到西环世纪21坚尼地产坚城地产的前经纪向苹果爆料话，声称过去一年在西环一堂大厦促成了3宗的租务交易，但佣金收入却无故被扣起10%的杂费。追查之下才发觉是有关费用是用作支付是给同一大厦的管理员作为提供业主联络电话号码的酬劳。经纪质疑公司是违法，昨晚向廉政公署举报，该地产行就否认指控，但以不记得为理由是拒绝透露详情。苹果报道。 苹果就另有一则配稿去讲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况出现。他就说在政府的三辣椒底下，越来越少业主放盘，在一盘难求之下，部分主力做二手楼的地产代理濒临零收入。有资深地产代理就坦言，有同业为求开单不惜违法，只求取得业主的联络方法，业主的电话号码在代理眼中珍贵如黄金，因为有电话才有机会游说业主放盘促成物业的交易。除了有地产代理收买大厦管理员之外，还有人是收买宽频的推销员，亦有地产代理行欢迎竞争对手的员工带着客户的电话簿来跳槽。来自苹果日报的报道。 东方报道是港铁事故频仍，高铁工程延误的丑闻瞒报以致是诚信破产，令港铁视为囊中物的东九龙东的单轨列车也都是拱手相让的危机。港府决定重新做九龙东单轨列车连接系统详细的可行性研究，港铁在高铁项目上的表现差劣，港府也决定将单轨列车系统公开招标，不会采纳这个高铁模式，直接是委托港铁去接办。东方报道。 涉及港铁 的负面的新闻就有很多，另一个就是讲他在沙中线里面的发现古迹的事件。港铁委聘的考古团队早前是沙中线土瓜湾站的隧道和竖井工程，发现宋元时代的方井和古屋位置，古物去留仍然未定，古迹办听日就会同古之会汇报，会否接受港铁利用保护墙包围有关的位置之后，边考古边在旁边复工挖掘竖井。 最先发现大量古物的首轮考古范围就已经获准全面恢复车站的开挖工作。公共专业联盟就批评港府批准复工等同放弃将整片遗迹原址保留的。左派后事就罕有地批评特首梁振英当有重大考古的时候竟然潜水不止一次，来自苹果的报道。 当然高铁事件引致是港府官员的民望急挫的。明报就报道高铁工程演变成为政治危机，自上任后民望平稳的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张炳良被指与港铁行政总裁韦达成合谋隐瞒是延误的。港大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他的民望正值由上月 27% 下泻至本月的负 5%， 大跌32%。据悉昨日行政会议是讨论过高铁事件时，张炳良在会上是透露本月初曾经是向梁振英请示但获得挽留，而行会有共识指张炳良是应该留任，会后都有多人向张炳良拍膊头以示鼓励。明报的报道。 除了这个高铁工程，香港有其他工程，其中一个很有争议的就是扩建这个将军澳堆填区和兴建石鼓洲焚化炉的计划。立法会公务小组昨天就审议这个一堆一炉的拨款，主席卢伟国就涉嫌越权破天荒一度禁止记者和所有市民进入会议室。他强调引用行政管理委员会条例，有权不被因为喧闹而被驱赶的公众载入会议室，又称担心记者的安全才禁止进入。但行管会成员何秀兰就说，除非属闭门会议，否则记者是有权旁听，而主席亦都只可以驱逐违反规则的市民，质疑主席是开了一个极坏的先例。来自苹果的报道。 好，看了政治新闻，文汇报道是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教授陈宏毅昨日强调，公民提名是不符合基本法，中央无可能接受有公提的方案，但他相信坚持公提的立法会员是比例不会超过全体议员的三分之一，温和反对派应有足够人数同中央讨论出一个是没有公提但符合基本法的方案，关键就在于沟通。他并且估计民主党同公民党在过程当中或者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文汇报道。 泛民主派就陷于一个分裂的局面。星岛就报道，温和的泛民派正是酝酿组成新平台，但是提出公民推荐政改方案的18学者就发表声明，指18学者并非政治的组织，不会以18学者的名义参与政治行动或者加入政治平台。早前以拍膊头形容非公民提名派的公民党党魁梁家杰就表示，泛民不应该再浪费时间在斗嘴，应该集中思考怎样呼吁更多人参与下月占中的全民投票，若果因为争议而令到投票的人数减少，这样就是亲者痛仇者快。来自星岛的报道。 明报道是美国中情局前雇员斯诺登去年揭发美国全面去监控全球网络，负责访问和报道的当时任卫报记者的格伦和他是合写的新书昨天就全球发售了。书中分为5个章节回顾采访斯诺登的事件，其中一节提及到格伦来香港采访10日的行程，包括格伦和斯诺登在尖沙咀的美丽华酒店来小心翼翼地相应，先用扭计式作为税物，再用食物质素做暗号。书中提到斯诺登提出多项防范措施，包括要求手机放在雪柜，枕头的用枕头摄住门牙等等，是来自是明报一篇的特稿。 立法会今天就继续审议2014年拨款条例草案，继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处理特首林郑月娥昨日加入施压，呼吁议员停止拉布。他说拉布有蔓延至财委会以及公务小组之势，影响诸如玛丽医院重建等民生工程。立法会主席曾玉成就回应，现阶段讲要合理时间展布并不适合，来自信报的报道。 好，在食品方面，多人报纸都是提到就政府为楼市即辣椒是减辣的情况，可以一起听一下报章的社评摘要。 社评摘要， 明报的社评标题是 DSD 减辣利换楼客，楼市下行趋势未变。内文是讲到政府依然坚持征收 DSD， 微调只是让换楼业主有更多时间处理，而楼市下行趋势显现，若果认为因此会激发大批业主换楼，按楼市零买当头起莫买当头跌的民间智慧，出现蜂拥入市的可能不大。 现在的情况是楼市已经转角，不过在楼价仍然未确切反映出来，因此期望置业安居的市民仍然应该保持耐性，静心观察和仔细比对，待楼市回到较合理的水平才圆置业梦。 信报社评论都说，楼市减压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借此去争取时间解决港人居住和置业难题的用意是明显，其中等待的两大变数，第一是要供应增加，第二是利率要调升，前者就好像釜底抽薪，后者却已是冷水淋头，都可以令到这个供求的逆转，是不怕这个楼市是过热发烧，是有助这个楼价的回落。信报的结论认为，无论如何楼市辣椒目前仍存在这个需要，但政府必须是密切监察到市场和外围因素的变化，是适当时候采取适切的调整措施，辣度或加或减，以保持楼价不致大上大落，楼市的平稳健康发展，这样的市民就幸甚了。信报社评， 经济日报呢同样是评论到这个双倍印花税的微调，就认为楼控难言减辣。内文他讲到，其实政府楼控在过去三年几不断加辣，显然是要压楼价升势，并且促使楼价从高位回调一至两成，但是呢本港楼价现时仅横行未跌，港府压抑楼价的目的未达，实无价楼控减辣的空间，遑论撤招。所以呢市场若果误读今次双倍印花税调整，认为这个是减辣的前奏，港府呢是需高调以正视听，避免打击楼控的威信，窒碍了楼市健康调整的势头。来自经济日报的社评。 看看李怡先生在苹果日报的评论，今天都讲到是即占中和政改问题了。咁佢话占中商讨日选出嘅三个公622电子公投嘅方案都含有公民提名，实在系并不意外，而且系应有之义。而从中共对占中无所不用其极嘅打压，亦都清楚显示强权已经认定占中系不妥协一群。因此，真普联嘅成员既扬言参加占中，就唔应该抱怨占中冇纳入系谋求中共接受嘅妥协方案。尽管妥协方案恐怕都难被中共接受，不过以中共的政治手腕，可能就在可见的将来是扮作同非公提派是有计倾，再度给愿意妥协的民主派同不想抗争的市民一些幻想，以打击市民的占中热情。这个是苹果的社评。 文汇报的社评就用比较强硬的措辞去评论这个立法会里面的拉布。内文是讲到，只要有一两位议员不满意或者不同意政府的政策，就可以采取大量的动议或者修正案来阻挠，形成一两位议员就可以绑架议会、政府或者整个香港社会的状况，是可忍孰不可忍。只要主席和议员都愿意承担剪布的责任，一定会得到广大市民的支持，这个是明摆的事实。立法会主席和议员应该尽快结束拉布的行动，透过主席果断的剪布和立法会议事规则来处理拉布。来自文汇报的社评。 星岛上都是配合他们的那个的是头版的报道，讲到香港的足运问题的。世界杯热潮今夏就集广之际，本地的球坛却要为今秋进入香港职业联赛的新阶段呢是辛苦张罗。本来预计有资格进入港职联的公民足球队，班主决定是果足了，而台柱之一的南华就要找新的班主，令香港职业联赛能否达到是带动足运凤凰再生的目标是蒙上阴影。本地球圈山头处处，现在有多少个球队肯参赛都不清楚，如果得不到足够的球会支持，令港职联临门脱脚，或者受到客观条件所限，是勉强推行港职联后，比赛水平仍然和原本的甲组足球联赛相差无几，就变成了换汤不换药，本地的足球恐怕都难仍然是举步维艰。来自星岛的社论。在天方面，今日将是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的骤雨，日间短暂时间阳光，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天仍然有骤雨，周末天色会好转。现时气温28度，升了度了，相对湿度 85%。 跟着解读一下今日的新闻重点。 新闻解读。 咁同头先呢唔同嘅社评其实都讲到呢一个 DSD 嘅减辣啦，咁有啲就形容係一个即係减辣嘅行为啦，咁但係有啲嘅社评或者一啲嘅报道呢，其实都即係尝试好似以正视听咁讲緊，其实大家千祈唔好解读错咗啊，即係将来呢应该就唔会有一个撤招嘅空间喺里面。咁 似乎大家对于这个 DSD 的出现都有不同的解读在当中。 基本上我相信政府去推之前就之前都有个吹风会，所以前一两天都已经有相关的报道，即政府都知道个问题敏感，所以他就不是突然间就会推出来，即使是少少微调之前都尽量去放下风，大家有些期望管理，所以就令到那个震荡减到最少，也都是争取到是即是报馆的主笔总编的支持，所以今天看几份的社评是近期较少的政府的措施，是这么多社评都起码不会去强烈批评它，基本上都是帮政府是名来响到，似乎这个情况近期罕见。 是啊，我看到其实不同的报道都几多去引述一些消息人士啊、知情者啊这些的讲法，那我们这些做惯采访的就很明白呢，这些就应该是吹风会在背后发功啊所造成的一些的现象来的。那啊，其实昨天在立法会里面都有议员都好像借些意就的表达下不满啦，就在那里说，哎，有什么理由记者知道的还多过我们议员的，但是其实都很理所当然的，虽然议员都可以知道很多机密的东西，但是涉及一些政府的政策它其实都会有一些解读在里面。但是这个 DSD 呢造成的其中一个影响呢，即无论是一些市场的分析啦，又或者是业界的即讲緊一些发展商的里面呢，似乎都已经即时有些回应，就包括觉得这个似乎都对这些一手楼甚至乎一个楼花呢，其实那个的帮助是比较大，即可以刺激到那个一手楼的市场。咁如果睇返近期那些的楼宇的数字呢，而家比较多呢就是一啲好长期嘅嗰啲楼花出现啦。咁有一个嘅分析就讲緊，可能大家都对于嗰个后市呢就未必好乐观，就尝试将一啲嘅盘呢就快啲嘅推出市场啦。咁最长嗰啲讲緊嘅楼花盘係长达至44个月咁耐㗎。 咁我睇到即係地产商卖楼好有策略，即係佢能够即係佢拥有嘅资讯同埋对个市场嘅分析呢真係好独到啦。一方面就係可能係利率嘅回升啦，再加上係政府唔知个政策会点啦，再加上呢即係内地啲北水呢即係南来就少咗啦。所以综合到因素呢就地产商即係推盘呢就一定要好小心。所以今次都睇到呢就自从双辣椒公布之后呢楼市有微调，但呢基本上是横行，同埋咧最重要就是交投呆滞啊！呢个最大的问题喺度吓。 系啊，嗱，其实点解要出双辣椒呢？即系你将佢追本溯源，还原基本部，我哋叫，其实就系想帮助香港人置业。即系我哋头先都讲到啦，好多香港人其实都系但求有一居之所，可以啊有个地方咁嚟住落嚟，属于自己嘅一个小康之家咁样。咁但系如果你嗰个楼价其实长期都处于一个咧难以承担嘅水平嘅时候咧，民怨就开始咁样累积。咁啊，双辣椒点解会出现？就是本来是要回应这个社会的诉求的嘛，都是属于其中一个深层次矛盾在里面。但是最终那个楼价你不见得回落了，只是令到那个交投少了。梁振英经常说其实由头到尾都是那个供应的问题。事实上那个供应又不是在政府的手上，而是很大部分是在那些发展商的手上。所以说当现在好像有些减辣的措施的时候呢，发展商手上可能有很多的盘，但是呢他一次个推出来的时候呢，经济的定律就当然会令到那个楼价就受影响，就变即跌啦。那他就一定会是逐啲逐啲好像擠牙膏那样擠出来，那满足即一推出来的时候，哇，大家就在抢。那似乎最终对于大家所谓的置业其实就不是很大的帮助。 你讲好重要一样就是，即大家一个最基本的经济 的常识就是供求问题。那就是你供应多呢，就当然那个价格那个议价能力都会强啲，但呢像过去的即香港经有个地产的兴盛黄金期，地产商资本雄厚，我咪不推盘住，我咪隔一两年我 hold 住它，譬如有地产商那些盘 hold 成五六七年都得的， 是啊， 甚至一般的小业主他都不急于卖，我咪 hold 住先啦，咁啊等个市好翻，我先买啦。即系冇人急于放盘嘅情况底下，就令到咧事实上咧嗰个供应其实系冇多到。咁嘅楼市咧就基本上咧就用地产代理嗰阵一潭死水。所以今次政府呢个嘅情况底下，就俾大家有少少心理上啊觉得啊唔系咁辣，咁有少少嘅宽限期咧，咁啊有助一手楼盘嗰个推销嘅系。 系啊，不过我谂对于市民嚟讲咧，一路都唔系好能够理解政府嗰个嘅政策啊。譬如之前讲紧港人港地，咁明明系又系即系帮香港人上楼噶嘛，但系当即系呢一个目标未达成嘅时候，咁啊政府就一句就讲话，楼市嗰个炽热气氛就已经唔存在啦，咁啊所以就可以将佢消失。咁好多市民我谂佢由头到尾都系好多嘅问号喺里边，就系、是。 你一路就是讲紧个楼市炽热气氛不存在，但是我最实际的就是我仍然是买不到楼嘛，咁所以嗰个嘅唔忿气嗰种嘅嬲怒就会继续喺度存在喺里面，咁啊亦系解决唔到嘅一个死结嚟嘅。 咁呢个变咗一个政治问题咧，就知道呢个系有关香港嘅房地产政策，就是、梁振英一个最强嘅卖点啊，即系好多人即系。对佢唔好认识，但对佢呢方面咧就觉得有信心啲吓，即系觉得佢同地产商个关系就冇咁密切啦，就唔似好似唐英年咁样，即系好似啲啊官商之间有一个好紧密关系，咁对有所期望，咁所以佢都希望呢方面早啲。但系咧楼市样嘢咧，亦都唔系个人嘅什么智慧可以即系控制到，亦都唔系什么决心。但系咧，你刚才讲到就咧，会唔会就好多嘢政府就吓大张旗鼓做乜做乜做乜？到头嚟咧，第一见唔到效果，第二咧慢慢缩下缩下缩下咧，就打回原形噶咯。 系啊，你头先其实讲到梁振英咧，我谂咧处理呢个楼市嘅问题咧，本身就系佢一个好强嘅卖点，亦都系佢过去之做行会嘅时候咧，好多嘅之楼市嘅政策，譬如我哋成日讲紧嘅85,000，当年就好似系啊佢嘅主意嚟嘅。咁所以当佢喺度喺竞选嘅时候讲到话要去打击嗰个楼市，系帮助香港人去置业嘅时候咧，对于好多嘅市民嚟讲系一个好大期望。但是过去那年纪的时候，大家似乎就应该觉得以他的表现是货不对版了。 但是跟这个私楼，我们讲到公屋，公屋那里也是发觉很大问题，就是张炳良都承受很大压力。问题呢 你不容易在地方里面可以得到地方的支持呢，是给你去起楼，即是现在各方面都去反对，就是你去盲抢地的情况。所以呢政府这个这样的土地房屋政策，就是现在来讲呢都陷于一个好想去有呢个转变，但系咧发觉啦，佢都老鼠拉龟冇地人埋手咧，只能够从呢啲嘅小地方做啲微调咧，嚟到希望有对市场有少少嘅刺激嘅吓。 咁啊，但系最终其实对于市民嗰个嘅帮助都系唔大啦。咁啊，我哋成日讲紧啊，要等公屋嗰啲又要等好耐嘅，本来三年嘅承诺又冇咗啦。咁啊，冇办法啦，就交俾阿通去通一通啦。 啊，通通通就通啊 ！D 一百大声台。还声于民 D100 香港台 That's the place for